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难得跟于飞在一块儿，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上直播， 好括弧上直播。 对啊，您要是每周一次，您请我吃饭，那肯定一周不止一次。 谁请谁？ 你请我？ 那不太可能吧？ 您比我还抠门。 您是制作人呀，领导请客哈？ 啊，真的吗？ 对呀。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有人说我们节目老说吃的哈，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民以食为天哈，这饭点呢，有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比如说像年轻人，像我这种稍微有点岁数，还包括上的更大岁数的，包括男人和女。女人哈，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喜好的原因，在挑饭馆上还真的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哦， 对吧？ 哦， 你比如说像你吧， 嗯， 你特别喜欢什么类型的饭馆？挑饭馆的时候，你更看重，比如说菜品呐、环境啊，还是服务啊，还是那种网红打卡地啊？你是怎么想？ 我得首先看谁请客。 要是你自己请客呢？ 自己请客啊？ 啊，就是快餐， 那就选一个楼下这个麻辣烫吃一顿吧。 啊， 要是李凯老师请客呢，那咱们就得下个大馆子了，至少得这个老字号了，是吧？ 老字号啊，老字号都不贵， 是吗？ 啊，有 也有贵的， 也有贵的， 吃个烤鸭豪横点的。 啊，烤鸭才哪儿到哪儿啊，真是。不过话说回来了，每个人对于什么菜品啊、环境啊、服务啊，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喜好哈。 嗯，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选饭馆的时候，您更看重哪些内容，对吧？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您慢慢聊着，我们先说其他的事儿。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反复说到了这个礼让斑马线的事情， 没错。 今天还要再跟大家一起来细致来说说 啊，什么事儿？ 比如说北京啊，你有车本，我也有车本哈。 嗯， 原来像我学车本的时候，对于右转，比如说右转车辆可以看到红灯的时候， 嗯， 看到不是有专门的右转红灯啊，就普通就一个直行的红绿灯的时候，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右转时可以走。 是的， 对吧？ 交规都是这么学的嘛。 哎，但是后来就会发现有些路口它右转也弄个红绿灯。 嗯 啊， 这是新式的红绿灯， 好多路口都有。你比如说像东大桥、像天坛的这个北门， 嗯 啊，都会有路口的右转的红绿灯。 那这时候右转就得看一下是不是绿灯。 对，首先看，但是有些灯吧还特别奇怪，像我有些像我这学了交规很多年没有与时俱进的， 嗯， 它那个右转吧有红灯和黄灯闪，它没绿灯。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啊， 对，这个时候有点纠结，我是过还是不过，啊？ 哎，对吧？像我们这种老实孩子都有点纠结，是不是？ 是。 中午一点多，在宣武门路口依然十分的繁忙， 嗯， 车辆行人络绎不绝。这个路口南北向都设置了右转灯， 嗯， 其中呢，西南角的右转灯黄灯闪烁时间是1分25秒左右，红灯时长大概在10秒到20秒不等。 嗯， 在记者观察的半个小时里边，有4-5辆车竟然无视红灯啊，进行的这个规则，直接闯灯右转。 哎， 这估计跟就是那种惯性思维，到路口了，一看，哎呀，右转，我不用看红绿灯。 嗯 啊，其实有些路口是有右转灯的， 没看见。 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市民哈，不管有没有这黄灯，右转车辆都应该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过啊，现在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这种路口已经增加到464个了。 哎呦，还真不少。 哎，这个右转信号灯464个，这个号那么吉祥呢？ 为什么？ 我工号。 嗨， 不是我那个，这还不是工号，我那个操作电脑的那个。就咱工作站啊，工作站的那个用户名的工号是这个， 哦， 啊，然后我觉得哎呀真是亲切哈，464个啊，右转信号灯闯红灯也要对司机进行罚款，而且钱不是特别多，200块钱。 什么是重要的呀？ 分儿 哦， 白天6分。 哎呦，这还真不少。 啊，那对， 你扣那一次就不能再违规了。 你要是晚上的时候，我估计是不是还要翻了倍了？ 嗯， 我不知道哈。去年年底开始呢，针对部分路口设置的右转信号灯呢，北京市交警通过短视频平台以及媒体进行了多次宣传，但是依然有些司机犯迷糊。 比如呢？ 比如说有司机说，我准备右转的时候，突然看见前边有个右转箭头的黄灯跟那闪闪，我赶紧一脚刹车急刹， 嗯， 没几秒钟，后边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我了。我也是忐忑不安的右转，慢慢开走了，还特别担心会被摄像头拍到违章。这右转黄灯闪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过呢？ 嗯，也挺纠结。 哎，拿不准如何右转的，不仅这位师傅一个人， 嗯， 一辆私家车的司机看到黄灯就立刻刹住了，后边一串的车都跟着停了。等了快一分钟，这头车司机似乎发现，哎，这右转灯红了黄，黄了红，红了黄，黄了红，始终就不变绿。 已经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走，能不能走了， 半信半疑的就在黄灯期间右转了，还行，知道红灯的时候不能右转哈。实际上呢，在机动车和行人过街冲突比较严重的路口，如果右转的信号灯司机都能够遵守，可以长效避免斑马线前的冲突。 是的， 昨天下午5点多呢，正值晚高峰，在车公庄路口车流量也比较大，但是行人机动车有序通行，很少看到抢行的现象。路口北向西右转的方向设置了右转的信号灯， 嗯， 红灯亮起10秒左右的时间内，南北向斑马线的行人可以在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因为既没有直行的也没有右转的，对吧， 嗯，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马路了。 是 公安交管局啊科信处的信号灯科的民警跟记者说，在设置了右转信号灯的路口啊，说我们一般会设置10秒左右的红灯机动车进行时间， 嗯， 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让等候的非机动车行人大部队先过去， 哎， 随后呢再变成黄闪，黄灯跟那闪， 嗯， 既避免了右转带来的人车冲突的问题，保障了非机动车行人的安全，又兼顾了右转机动车的通行效率。 所以您看，这黄灯红灯交替闪烁是有科学道理的，啊， 哎，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礼让斑马线的时候停下，然后如果没有行人的时候右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通过， 嗯， 对吧？ 是的，而且右转一定要注意这个前后车距哈。 啊。 对呀，就是如果前面急刹车的时候，咱们安全车距还能保持一个安全的状况。 你是不是撞过？ 没，我可是比较遵守交通法规。 你是被追过还是追过人家？ 就是一定要在右转的时候，尤其这个黄灯闪烁，可能有些司机会纠结一下嘛。 哎，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礼让斑马线哈， 嗯， 任何时候不管右转有没有专门的信号灯，大家都要这个关心，这个注意行车安全。有信号灯的时候更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是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们俩不都下班会走那个双桥路口那儿吧？ 说的咱俩都回一地儿似的， 一个方向吗？ 一个方向，双桥路口是是是，我们俩不同时走， 啊。就是那你发现那双桥路口改造了吗？ 啊，没注意啊， 没注意。下回您经过的时候可以看看哈， 啊， 那块经过改造之后，好像是车型的那个堵车的情况缓解了不老少哈， 嗯。是吗？ 嗯，但是今天咱不说堵车的事儿， 啊， 咱说说摩托车的事儿哈。就是早上8点多的时候，在双桥路口有一辆摩托车呀，是轰鸣着从人行横道上是一闪而过， 嗯， 全然不顾绿灯下正在过马路的行人。随即呢，这名骑手就被百米开外的交警给拦住了，处以这个200块钱的罚款，记了3分。正在执勤的朝阳支队双桥大队大队长刘亚成哈，就对记者说， 嗯， 这个摩托车呀也是机动车， 那是 现在这礼让斑马线也是骑手们的义务了。所以因为地处5环路外哈，双桥路口的摩托车真是不少哈， 嗯， 然而呢，记者很少看见有摩托车手这主动礼让行人的情况。在20分钟之内呢，3名骑手就被交警给拦截处罚了。在处罚现场，一名被拦截的骑手摘下头盔，一脸迷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 嗯， 就听到呀，您在行人正常沿斑马线通行时，从行人前边抢行了。 啊，这时候才明白，说完了，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没让着行人。 对了啊，这时候骑手才恍然大悟啊。交警刘亚成就告诉记者说，就近期在他的工作当中就发现，礼让斑马线的活动对摩托车的骑手群体影响似乎还是不太够呀。这个摩托车因为车身比轿车要小很多，并且呢很灵活机动。 动，所以骑手们也是往往自认我能比行人过去的更快，这个避让意识就相对更加淡薄。 原来老说摩托车是逮哪儿有缝就往前钻，对吧？他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尤其像我跟于飞经常走的京东快速，堵车现象还是非常明显的。按说那摩托车应该是走在一条车道，经常是人家在两条车道中间那白线上疾驰而过， 人家觉得人家身材娇小 啊，是是是，当然悬呢，关键是 可不是，尤其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双桥路口车流量是明显增加，还有那块不有个地铁站双桥路站吗？所以进出地铁站的人流也是非常多的啊。记者注意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理和处罚，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意识确实是有明显提高了啊，尤其在这个路口西北角，由南向西左转弯的车辆，为了避让南北方向绿灯下通行的行人，到那儿人家是齐刷刷的就停下来给人行横道之外的地方了。然后八月中旬开始啊，双桥路口经过大规模改造之后，各项这个标志标线已经焕然一新，行人和非机动车行经路口也是更加便捷了。但是呢，因为车流量过大，这个交警每天执勤的时候还是能抓获不少不礼让的司机，执法小组的交警告诉记者说，早高峰时段内啊，至少能处罚20笔。这记者了解到， 早高峰20笔、 也不少了哈。记者了解到呢，近两周内交警将这个执法重点放在了双桥路口以北，在这个高峰期向西向北行驶的车辆是屡屡挨罚。 你这说话这个我觉得吧，就有点透露信息之嫌。 我有态度是吗？ 不是啊，那我要是在路口南边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 那肯定不行呀， 是吧？ 您在哪儿都不能这个违反法规呀。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种热心好市民，我那天还跟美哲还是谁说过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下回我就把那手机里边那个就是那个交警让那个随手拍啊那 APP 提前准备好， 我就提前调出来。我但凡走人行道上看见有人不礼让我，我就给他拍下来。 真的，他叫随手拍，确实应该就是把它放到您桌面上，一点就打开。 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信号稍微慢点啊。当然，确实不是说我们这个属于那种诚心哈。但是确实是希望您能够礼让行人。 咱换个5G 的手机 啊， 换个5G 的。 昨天晚上夜里边，你是不是熬着等着来的？ 啊，这你也知道？ 你真等了呀？ 真等来着？ 真等来着 啊？1点嘛。 昨天今天凌晨哈，某牌子的13香系列，不是13系列哈， 是啊，后面香也行，价格比较香。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种办法，是吧？哎呀，所以 完了，这个以后这个不说，你看今天还没聊这事儿呢，就被您给猜到了。 真选啊，真挑啊， 可不咋的。 要不然你分367，然后我算那什么。 您帮我还 分期付款，我从你那儿先买一个，你先替我交着钱，是不是？ 那没门儿。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马里奥说，选饭馆最看重的是安全卫生。当然现在你比如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它是正常开业，证照齐全。不是那种所谓的路边那种野摊子，其实安全卫生这件事情不用过多考虑， 那也不好说， 是吗？ 你像现在很多网红餐厅不经常上热搜，就 是、也 是 因为 卫生问题，菜品就是据说那菜品有的店家是、回收回去的，或者是就是卫生就是不达标，或者是过期食品， 这个是偶尔的个案，但是总体来说、应该说是相当没问题，而且北京市有这种卫生监督部门对这项目专门的进行的监管哈。另外呢，还有像9290也说，选饭馆物美价廉，环境好，服务热情不可少。哎，我觉得说的还挺合着押韵的哈。 是，你如果进去了，那服务员也不搭理你，就是这个吃饭的心情就好像被影响到了，是吧？ 哎，这个服务员的热情还真是各家不一样。每些原来早年间20年前哈，某些老字号的那些服务员，那真是属于不差钱哈，爱搭不理 呀，是吗？ 对啊，人家这对吧？ 就进去也没有人说给您点个菜， 人事业编吧。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属于那种哈，这个老字号。当然现在很多随着这个饭馆越来越多，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家服务特别好的。比如说你吃个涮羊肉，发现你只有一人来的，别着急，我给你抱一娃娃去啊。 真是。 抱一熊跟你旁边一块作伴吃涮羊肉，是吧？ 对，这服务是非常到家了。有的服务员在门口直接齐刷刷的给您还行个礼呢。 那都是假招子。真正温馨的，比如说一看你像我这种戴眼镜 这个吃饭的，一看我一往这坐，先生来，先给您眼睛布擦擦眼镜。 哎，是不是这种服务您就爱去是吧？ 反正我觉得还挺贴心的。 那要价格比较贵呢？ 那就看让别人请呗。 你看看，还是抠门。 然后林说，找饭馆最先考虑的是口味和环境，一般会选择南方口味的饭馆，因为林可能是一位南方朋友哈。 哎， 说要是朋友请客呢，都是客随主便，吃什么都可以，喜欢呢就多吃点，不喜欢的时候就少吃点。 嗯 啊，另外可能个人口味是最为关键的，像你爱吃甜食， 嗯， 对吧？当然有些比如说甜食的肉你爱吃吗？ 不爱吃， 对吧？ 这红烧肉嘛，您就想说这个吗？ 不是不是，红烧肉是甜的吗？ 是甜口的吧， 有一些那种特别甜的。 上次咱去吃那家特好吃的淮扬菜 啊， 不就是甜口的吗？ 对，淮扬菜是甜口的更多一些， 但我没吃。 嗨，包括像北京的一些老字号清真馆子里边有一道菜叫塔斯蜜 哦。 也是甜口的是吧、 嗯、 你可能也不爱吃。 在一个老字号里面吃过一回啊，菲洛吧，这英文字 啊 咱不知道念对不对、 嗯、 他说这个比如说有的家里面啊，就是有这个代表菜的，他可能愿去、 嗯、 甭管多钱都得去、 哎、招牌 招牌菜、 嗯、 啊，像一些老字号里面肯定是有招牌菜的。 现在其实您去饭馆他给你递了那个菜谱啊， 嗯， 一般前几篇都是招牌菜， 对 对吧？ 第一页就是去吃小龙虾，第一页肯定是小龙虾呀。 啊，是是是啊！听雨等晴说，选饭馆最看重地道了。每一次出差到陌生的地儿，从来不去网红打卡店啊，就奔着当地大爷大妈去的人多的店。 嗯， 哎呀，可能吃不惯，但是吃个地道。 嗯，也有道理， 对吧？前日子今年，于飞去了趟成都 啊、 哦，在成都那样， 您看我就这点事儿都让您给暴露了。 人家反正正规休假， 您看还暴露我后半夜等发布会。哎呀，去哪儿玩？你看看我还能不能有点秘密、哎？ 成都那些饭馆真的是，就是你看哪儿人多，宗着， 嗯， 就一定味道可以。 是，而且就是成都，我发现那个是一个美食城市， 那是 遍街遍大街都是饭馆， 嗯，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吧。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这个饭馆哈，您一般看重的是哪些内容？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这两天丰台区红叶星源小区的居民发现啊，在北京旧车市场附近的怡康路和康新路上， 嗯， 路侧的电子收费停车位啊，长期被无牌车占据。 为什么呀？ 难道你想啊，电子停车收费的那些这个车位， 嗯， 碰到无牌车， 这怎么收费啊？ 对，他找谁收钱去？ 可不是， 造成了周边居民停车难。说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公共停车位，大多被这些无牌车占着、 嗯、 居民想找个车位太难了。那么在北京旧车市场西边的怡康路上，记者看到路东侧的10个电子收费停车位停放了7辆没牌的车， 嗯， 路西侧的17个车位停放了10辆没牌的车，只有部分车辆呢放置了临时牌照，几名二手车贩正在车旁边谈生意。这一说您就明白了，那无牌的车可能就是准备卖的车 啊、哦， 因为牌都摘下来了嘛。在市场北边的康新路上，路侧电子停车收费这个停车位同样被等待出售的二手车占据着。 嗯， 路北侧的17个电子停车位放了4辆无牌车，路南侧的10个车位放了5辆没牌的车。记者在一辆没牌的黑色皮卡的挡风玻璃上看到一张告知单， 什么内容？ 上面写着啊，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18条的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设置、撤销道路停车泊位或据为己有啊，反正处以什么样的罚款。然后呢，请限期限内把无车牌的车辆挪出停车位，就是告诉你了，你这个违法，对吧？ 那挪不挪呀？ 你治安管理员跟记者说了，说每天都有停车收费员来这儿巡视。 嗯， 这种没牌的车吧，他没办法收钱，对吧？ 对， 这些没牌车占这车位时间也不短了，挺长时间，都是各家二手车车行占的。 这是钻了空子嘛？ 那反正就是，你看我有招、 嗯、 对吧？我把车牌摘了。居民杨先生也提出了质疑，说如果这些车辆正常交钱，那你停多少钱？人有钱， 嗯， 对吧？你也说不出来什么来。 但是这种无牌车应该是不会被拍照收费的， 他没牌肯定拍不了， 对吧？停车资源本来就紧张，这样霸占着合适吗？那也盼望着相关部门加强对公共停车位的管理，盘活停车资源。 嗯，赶紧去管管吧。 对，另外丰台交通委也证实说，没牌的摄像头确实没办法记录信息，也没法儿吧收钱。说目前呢没有相应的法规来制衡。 嗯， 区交通委的工作人员说，针对没牌二手车占据停车位这事儿呢，多部门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正在制定管理办法。那么丰台区城管委也回应说，已经安排停车管理员加强巡逻，对占用电子停车位的无牌二手车进行劝阻，并且张贴这个告知单啊，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贴在车上那种告知单。对于长期占用公共资源且不盯劝阻的，那么城管将联合交管部门现场执法，对车辆进行拖车处理哈。当然到底这个力度有多大值得探讨， 能好使吗？ 对吧？关键的问题也是，哎，我真见过有些违章停车是有车牌的，警察叔叔叫来那个 拖车 直接就先来叉车，先把它举起来，然后放在那个拖车上，然后我觉得力度还挺大的哈。 是 啊，当然 就应该这样。 对于这种没车牌的，当然了，其实你知道路边要是违章停车啊，它是因为停在停车位里边，比如说钱的问题，要是违章停车您没车牌，人家有车架号。 是呀， 也能拍出来。 那您说这无牌的就不好找了。 是啊，也是希望有关的部门，看来是不太好弄，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开好几次会，是吧？ 就是人家有牌的车想找那个电子停车位，来了都没地儿停。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那个办法总比困难多。附近居民停车问题也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也是希望早点想个辙哈，哪怕说下回要不然弄个，就是把他们清走了之后弄个地锁，看见有牌的才能撂下来。 哦， 没牌的撂不下来， 那可能要增加人力管理、 啊、这倒也是啊、哦、反正总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相信别人也能想得着哈。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好好的管理一下。 说到刚才他这个停车问题，我还在想，咱们今天不说选饭馆吗？ 对啊， 其实现在来讲，我选饭馆的时候，其实还要有多一重考量。 什么呀？ 能不能停车？ 哎，对对对对， 就门口 方 不方？对，你要如果没地儿停车，我可能都不选这地儿了。 或者交通方便，楼门口守着什么地铁站？对吧？或者 是 有一些地方方便一些也行。停车确实一个比较老大难的问题。 没错哈，但是刚才看红果还说呢，他说、其实啊，饭店门口停车多的，人气爆满的，那肯定都是老主顾了，这样的饭馆错不了，进去吃就是了。 哎， 他凭那个门口的车的流量来判断这家饭馆火不火。 当年这个有一些店，咱不是说是饭馆的店啊，不是饭店，有些店门口不是还号称把车按着这个什么多少钱大牌不大牌的进行一些摆放，门前一看好都是玛莎呀， 都高档车， 对，都是那种，然后那个种，你像我们开个奥拓呢可能在后边，是不是？ 那这饭店这个消费水平应该 没说是 不少吧， 饭店嘛。 啊，也可以是别的店、啊。 对呀、三里屯一带晚上你看都那样。 好吧，那咱们、但咱今天聊的是饭馆 是是是、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其他的事儿吧。 到今年10月31号，就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就将满了。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哈、在9月14号下午的时候，在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电子情报所社区，一个摆放着鸡蛋。手指饮用水等礼品的宣传台旁贴着这个过渡期将结束感叹号几个大字，有这么一张宣传海报哈，只是为了吸引这个社区居民尽早去处理掉超标电动车和僵尸自行车。这个社区呢推出了僵尸车换礼品活动，上次咱们还说了一个换大米是吧、你看看人家又出了一个换礼品活动， 换礼品是吧、 也挺好的哈。王大爷他就将一辆闲置近一年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送来了，换了一提手指。 那也行，也算是消耗品 是吧，要么一放那儿也是放那儿是吧，还浪费资源。他就说呀，我这辆车用了8年，电池早就不行了，在小区闲置了1年多，看到这个社区活动就赶紧处理掉这辆车了。如果呢所在社区现在没有集中回收活动，居民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将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交由附近的废旧电动自行车回收服务网点进行处理。 哦， 来说说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干部王明芳就说，各区城市管理部门组织辖区内包括这个再生资源回收在内的各类企业，利用现有的回收体系和其他类型的场所设置了废旧电动自行车回收服务网点。 点啊，就您社区没有，您可以找这个服务网点。居民按照这个废旧电动自行车回收服务网点信息的提示，携带身份证明，然后将自己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送到回收服务网点，然后网点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登记。回收这个临时号牌和车辆。那部分网点呢，针对不方便到现场的居民呢，还会提供上门回收电动自行车的服务。超标电动这个电动车过渡期倒计时，如何处理废旧超标车，避免僵尸车来影响市容，也是现在各个部门各区正在推进的一项工作。包括这石景山区交通委员会的科员这个孟志明他就说呀，石景山区存在这个潮汐现象 啊， 古城八角游乐园还有八宝山玉泉路地铁均设置了免费自行车棚，但是呢车棚内长期存在一些被市民闲置的车辆，所以部分车辆已经变成了僵尸车。他就说呀，为此呢我们制定了僵尸车的处理方案，定期去回收市民不要的车辆。在回收前呢，我们通过公示、贴标提醒、集中存放等措施提醒市民处理车辆。如果连续3个14天无人移动车辆，我们将会把这些车辆送至再生资源部门进行处理。 哎，这个关于再生，这个僵尸车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啊。定期清理当然好，告知呢，有的时候也是，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你跟那儿放那儿吧，他不说，你只要是动，他就来说这是我的车，你凭什么动我的车？等等， 那得说到说到了。 对啊，但是你说你这扰乱环境，把那环境弄得那么脏乱差，你怎么不说呢？是不是？ 可不是。 所以我觉得咱们互相体谅，是吧？另外呢，有些真的不齐的，也是建议您，不管是换卷卫生纸，还是换袋大米。这也是个办法， 也挺合适的呀。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田哥说，在北京啊，我想去饭馆吃饭，一般都选曾经去过的饭馆，有老字号啊，也有普通的饭馆，我对那儿的菜品呢比较熟悉啊，选择常吃的喜欢的菜。如果在外地就只能看招牌了，但是首选羊肉饭馆，什么涮羊肉啊、手扒羊肉啊、烤羊腿啊，就是好吃个羊肉啊。当然你说这个熟悉的和新的是不是也是一个纠结，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在老饭馆一家去过，当然也没觉得特别说非吃不可，和一个新的饭馆两者进行选择，二选一的时候你会选择。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新的， 新的尝尝是吧？ 对，因为老饭馆吃过了，就是你吃完之后可能也就觉得味道很好，但没有什么就是新鲜感嘛，所以我会选择就是新的餐馆，即使我可能会踩雷， 喜新厌旧呗。 这不是喜新厌旧呀，这是敢于尝试，敢于突破。 反正也算是这种哈，就是确实是这个新饭馆，有的时候即使真的不行了，下回就不来了。 对呀， 但是你要是没吃，万一遗憾的错过了，就有些遗憾了。 这味儿没尝到可不行。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这个 Weekly 是吧？说那个上一回二选一，犹豫吃哪家。那等位服务太差，就换另外一家了。 你看，说明这个服务对大家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啊，服务到底热情不热情，这个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贴心是很关键的。 但有些那个火锅馆、火锅店，它那个服务是非常热情、超热情那种，您喜欢吗？ 我也一般不愿意。 是吧？ 你分什么情况？蓉蓉姐就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太热情的，跟同伴说个什么话啊都不方便。 可不是，就是总会有一个服务人员在旁边，就是来帮您服务，即使很热情，这时候好像没有一点隐私性了。 对啊，你聊聊你上个月挣多少钱？ 完了看了看服务员。一会儿咱再说， 反正就这些，可能就是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度很难把握，是吧？太热情了吧，人觉得你这个太烦；你不热情吧，说你这服务一点没有，对不对？ 所以有那种特别热情的时候，我会跟服务员说一声我这儿暂时不需要服务了，到时候有需要再叫你。 对，接下来我告诉你我们挣多少钱了， 挣多少呀？ 毛瑞斯说：首先看环境是不是干净整齐。其次呢是口味品质是不是可口，性价比是不是高，还有就是服务的态度和速度，最后是环境是不是安静等等。 是啊， 他说那个速度两个词让我想起来，有一天我去了一家饭馆 啊， 等了快40分钟没给我上菜，我就特别气愤。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找到服务员呀，如果再不上的话，我这个时间比较紧张，我就不能在这吃了，就等不了了，因为人中午时间有限呀。然后呢，服务人员一直就是在道歉哈，我们这个刚开张，就是可能会有点慢哈，厨师还不太熟悉。 厨师还不太熟悉， 说厨师备料备少了。 哦，他现买去了。 对，现做去了，但具体咱们不知道哈。但是这个上菜的速度可能也是影响大家选择一家饭馆的这个标准吧。下次至少我去之前我就觉得要考量考量了。时间要如果不是很充足，我就不去了。 人服务员肯定这么说的，于飞别着急哈，您点的这个小烤黄牛肉我们正在开始准备养牛啊，等养足了、 我真的觉得他那个肉可能是去别的地方做的 是吧。当然了，话说回来，这个有时候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双刃剑。你比如原来啊，在饭馆当中，我就是一般吓唬人家服务、也不能叫吓唬，就说服务员，这菜再不上不要了啊。 啊，您真不要了吗？ 一般情况人家一听不要了，因为你要退菜嘛， 啊， 人家服务这个店家会觉得有损失， 对， 所以他一般会一路小跑，然后呢帮你去催，催完了之后尽快给你上来，对吧？这也算是一种方式。 那要是桌桌都催，这时候他也挺， 但他也不会，他就偶尔那么一两桌嘛，正好被我赶上了。其实我还是真的很想吃那道菜的，但是你要碰见另外一种，那人家不愁生意的。服务员，你这菜再不上我不要了啊， 我给你退了， 那我给你退了吧。这时候就比较郁闷了，是不是？ 你是真退还是假退呀？ 我要再说别去别退，我还想吃，这就显得丢面了，是吧？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存在两难的问题、 纠结呀。 沈浪还说了另外一个问题，说选饭馆最看重什么，他说我有三不选。 是哪三不？ 一个是呢，景区边上的饭馆不选，车站旁边的饭馆不选，医院门口的饭馆不选。 哦，都是不好停车的地儿。 也不是，我觉得呢有可能是有各种，比如景区边上，景区边上的饭馆它可能主要的顾客来源呢都是旅游的一些朋友。过去有一句方，就是也不叫方言啊，就是宰外地人这事儿吧。 是 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是吧？ 而且啊，景区里面买的我就已经踩过好几次雷了， 是吧？ 去景区玩就买的东西都不好吃。 那买的都是吃的呀。 所以我来北京首先要问一下哪一家好吃啊、老字号的、就是正宗并且味道好、价格合理的。 但是说实话、现在都是差异化定价了哈、景区边上咱就说啊、咱也不说具体哪家，就是北京的很多连锁店，同样一个品质的店铺在景区里边的价格略微贵一些，这 量还有点少， 这也可以合理理解，是吧？人家稀缺资源嘛。另外像车站旁边也同样存在这问题，可能外地游客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顾客， 是 吧？医院门口是不是有一些是着急，比如说等着号的？哇，这还倒没关注过。 好像医院门口一般就是做菜都比较快 啊，那是， 那都是患者家属去买嘛。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选饭馆最看重什么？当然了，还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边有一聊天室，您可以加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刚才看到4350说中奖了1块钱，对，可以抽奖，是吧？ 非常棒，您别忘了右下角还有个小心心呢、 对，右下角有个小心心，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哈。 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爱的旋律说，我去过一般过年过节或者家人过生日，在选饭馆方面都是从原来去过的饭馆当中记录一下，然后呢挨个打电话，你猜他干嘛？ 问一下有没有座， 问问啤酒的价格、人数，有没有散桌， 是个爱喝酒的。 就是啤酒的价格是不是一个情侣表？ 为什么这么讲啊？ 就是啤酒，因为你比如说在常喝的几款啤酒，在北京的就是零售，比如超市的价格你知道，对吧？超市的价格大致多少钱你知道？一般饭馆的价格大约能多少钱？贵点的饭馆的价格能多少钱？如果特别离谱，是不是就属于酒水可能有点贵？ 是啊， 对吧？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多少钱哈，但是反正一般就是饭店里面肯定是要贵一些的 啊。比如说。常喝那种小厅的啤酒可能15一瓶，然后呢一看他这卖35，那显得有点贵了，是吧？ 对呀，这都翻倍了， 那你分地儿呗是吧？有些人家超市里边还不给你提供桌子呢， 嗨，所以像我们不喝酒的就是省钱了 是是是，都买化妆品了 3594说哈，选饭馆我愿意上老字号，有品牌，吃着放心，安全卫生，心里也很踏实。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 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像刚才像冬日思雨还在说于飞来了，好些天没听到你的声了哈。 你好，哎呦，一周我们就能见一次面哈。 啊，目前周三是肯定于飞来， 是的， 是吧？ 嗯。 然后呢，我们节目呢也是到十月份年底的时候，可能也会排班也比较乱哈。当然应该是这属于什么？ 没事，就告诉大家，就每天都听就行了。 对，欢迎您常听啊。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也是众口难调，跟饭馆是一样的哈。 嗯。 然后呢，像弗莱格子说呢，大饭馆、小饭馆是有区别的。同样是在饭口时间，饭口时间哈，大饭馆食客多少，小饭馆呢就是看卫生情况啊，大饭馆看食客多还是少决定去不去 啊。 嗯，有的时候需要等位，是不是？ 没错，就是尤其刚才有朋友不说医院旁边嘛，就之前去看病也是医院旁边，那个就是人特别多、 嗯、 尤其到了饭点就是等位就特别着急。 哎呀，等位这事儿吧，有的时候你知道等位吧，不能，你比如你11:40去、 嗯、 中午啊，人告诉说前面还有六桌，我觉得劝您就算了，换一家。 六桌就算了，我曾经等过20多桌呢。 11:40那个点儿，都是刚进去开始吃的、 嗯，吃上肯定反正也得1点了。 你要是比如说你中午1点钟去，前面还有16桌，我觉得都可以等。 嗯， 对吧？那个饭点人家前一波都已经吃完了， 他会集中的撤桌啊。 对啊，对啊，这个属于确实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吧。 是、 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选饭馆，您最看重哪些内容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可以找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是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我们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哈？眼瞅着到饭点了，现在下馆子吃饭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经常很多人一犯懒就去饭馆吃饭了。 是， 哎，在选这些饭馆的当中，您是看口味啊、服务啊、环境啊，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当然了，还有可以抽奖。 刚才有朋友不是抽到了吗？宋师傅，我还给他点了好几个赞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今天抽了3个6毛6吧。 多少钱啊？一筐？ 3×6毛6是1块多。 多少？1块多多少啊？ 啊，还得有零有整的呀。 这个不是很难呢，小学1年级、2年级的题。 一块。 哎呀，行 吧，8毛多吧。 你们，然后呢？这个我刚才试了试啊，永远是谢谢参与啊。反正这个估计我的这些机会都被人家后台屏蔽掉了。 您那不早就说了吗？您就别再纠结了。 别人大家可以试试啊。另外可以在右下角的小心心哈、啊，给我们节目点赞，对吧？ 这也算是一种， 也是一种对我们支持、 对你的安慰了、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聊天。燕林说呀，我不去那些5星好评的。那好评啊，大多都是刷单刷出来的，也不去那网红打卡的，不去明星推荐的，这里边一般坑比较多。哎，这是燕林 的一种。有一些 APP 上面会有一些推荐、但有的是坑，有的还真的挺准的。 有的看着还不错哈。 就是得需要您有一双火眼金睛。 多累的慌。 那您要想吃一顿就物美价廉、味道又好的一家就没去过的馆子、要不就得听同事朋友去介绍一下、要不就得您在这种手机软件上去自己搜了搜了。 是，其实原来比如说去外地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当地的饮食呢真是两眼一摸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饭馆好吃、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小众点评啊之类的这样的软件 APP， 对吧？ 然后呢，你也不知道哪个，只能打电话问曾经在这儿住过的人啊，来过的人啊，或者老家是在这儿的。 还有一招特好、 啊， 您可以问那个入住的酒店的服务人员、 啊， 他也会给你推荐一些附近的，然后味道好的，是他们当地比较正宗的。 是是是，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想吃一些可能，比如说这个城市里边最有特点的，你比如说你想吃一个北京老字号的， 嗯， 你问我们广播大厦的这个服务人员，酒店的服务人员，他可能只告诉你建国门周边的， 是 对吧？对一些稍微远的，可能他也不太熟悉。 要想了解远的，您就得上大城小事聊天室问问我们李凯老师。 说这个不吃羊肉，这位朋友说去陌生的地方吃饭啊，主要还是看软件评分啊，有的时候软件上还有各种优惠券啊。大家都提到了软件啊， 哎， 说到软件，网红餐厅上榜有可能也是花了钱的，你知道吗？ 还真有这么一说， 是吧？看到页面上出现至尊城的等级标志，刘亦男兴奋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巴掌， 嗯， 整整一年半哈、啊。每天每天啊，他兢兢业业打了所有能打的卡，为以前去过的地方挨个补上点评，就是所有的饭馆我原来可能三个月之前去过的、 嗯、 好吃不好吃，说实话我都要给他写个点评。而且呢，成功把自己的大众点评账号升级为 LV8， 就是所有用户当中的最高级别、 哦、为什么升这个级别、 啊、升这个级别是吧？同样还有人也升了这个级别，2019年、 哦、 陈海就成功升到了 LV8、 嗯、 陈海说高等级用户啊，写一些推荐点评之后，或者使用一些精彩的语言，被推到高位显示，就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显示哈、 嗯， 就会被做店铺营销相关人员所捕捉到，从而呢发送信息邀请你加入一些美食群等等，然后自己通过这种渠道加入了不少的这种微信群。 嗯， 当然这群里边能干什么呢？人家群里边就是陈海展示了一些群聊内容哈，上面写着清吧，提供双人套餐，写好评。到店拍照，佣金50 哦，给钱的， 给钱哈。反正这就言简意赅，发出了一条条任务。 嗯， 如果你要是想参加，则要进一步上报账号名、真实姓名、电话，甚至点评网的诚信分等等。以餐饮饭馆为例哈，商家大多会给出一份双人餐，方便用户呢带各自朋友去体验。比如说你要是这样的，你怎么不好意思不带我吧？ 哎呀，那挺好意思的。 嗨，反正人均的价位多在100到200块钱。 嗯。 吃了免费的午餐啊，不是，也没准是晚餐， 霸王餐吗？ 哎，反正吃了这个免费的饭菜，是不是就得给好评呢？ 那吃人的手嘴短 啊，你 拿人的手短，你不得写好评啊？ 所以答案也是肯定的，那写个差评是肯定不行。 嗯， 据陈海观察，免费招待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演变。最早呢，只要人过去就行，当场免费吃。后来发现，总有吃白食的，吃完了不写点评的。 哦， 你要是开饭馆，你这好不容易请人吃了，一人100多，俩人200多是吧？ 嗯， 你请人吃完饭之后，人家不写点评是不是？ 那咋办呀？ 哎呀，就想别的办法，需要用户呢先正常消费，你自己先掏钱。 嗯， 写完好评之后啊，商家做退单处理，相当于给这个报销餐费了。 哦哦，把你这后路给堵上了。 不是，这先看到，反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 嗯？ 你先写了好评，前面你先垫着，后来我再把这单给你退了，算报销了。但是呢，退单多了，可能会让平台怀疑是商家请人刷单， 嗯， 就是这人家也不乐意哈。现在的做法是先消费，然后写好评，再由营销公司来报账报销、 嗯。 要是赶上月底、过年，接下来要过节，这些可能好几天甚至一个月才能把这钱拿回来。 哦， 但是呢，这个也是能挣钱的。不仅是营销公司，2019年底升为 L8 的方小平介绍说，自己和不少玩点评网的年头长的用户啊，我们都后来认识了。 嗯， 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资源，有的呢还会私下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直接跟店铺老板去谈。你看我啊， 嗯， 哎 ，LV 八是吧？驴牌八，驴哎 ，LV 八， 人家是八级， 八级啊。然后呢，一场活动需要支付多少费用啊？可以帮忙组织多少位什么等级以上的用户参加？ 嗯， 来的人呢就是接活，我们称之为置换，用点评去置换商家的体验套餐。方永平说，这时候发布任务一方呢，会往往有一些具体要求， 嗯， 比如说。100字9图 哦，点评100字，还要发9张图。 哎，现在什么都是9宫格是吧？ 是、 啊？9张图哈，什么5星好评等等。 嗯， 或者呢，根据当时平台的一些规则，在环境啊、服务啊、菜品评分上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删减、 嗯。 总体上看上去啊，得真实可信。 它明明就是假的， 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你比如说于飞写了一个100字9图，我直接给复制粘贴了， 嗯， 这不行。 那一看就是假的了。 对啊，你看写的都一样，所以让整体上看要更加的真实合理化。 那么作为对营销手段了然于心的业内人士，日常寻觅店铺的时候，这个陈海更倾向于看差评。 哎， 其实呢真实度比较高，看具体是什么地方不满意，如果还愿意试试那就没问题了，就证明其实有些差评可能针对某一点，比如说来这饭馆饭菜挺好吃，服务员叫三回他也不理你，对吧，这个、 但有的人他不注意不在意这个服务态度的，他也可以去吃， 不是他那个差评都是心里边堵得慌嘛，就生气才会给差评嘛， 对呀、 然后要不然就说哎呀装潢挺好，服务也挺好，菜也太难吃了，对吧，这你就基本上属于就 考虑排除吧， 考虑排除是吧，反正总之吧，人家说看差评其实挺好，在他看来呢，平台的规则调整，营销公司的策略也会跟着调整，动态博弈间有偿刷屏是很难杜绝的， 是 不仅是大众点评，包括后来的什么小红书啊，短视频平台上的种草啊，探店啊，都有这样的趋势，只要有生意就会有营销， 是的， 归根结底商家还是要提升味道品质服务，吸引到了顾客啊！你要是把你这个你顾客留不下来，你也没什么生命力。 没错， 对对 哈，就是味道、品质和服务，这也是刚才大家频频说到的三个地方。 哎、是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有的时候您挑饭馆最喜欢挑什么类，最看重什么？我们这个口碑肯定是您刷多少，我们也不给您钱，对吧？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口口相传说真不错的，是吧？ 而且哈，我发现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个看那个好评，就是差评的那个 啊， 它的那个作用非常大，就是它的真实性更强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人家店家不是也删差评吗？给你点钱，你把差评删了。 一般很少吧？你像我一般吃饭，如果不好吃，我真的给他差评。 火。 如果要是好吃，就一个点，就是 也不管也不写，好吃不写， 好 吃 得写呀，好吃至少你得给个五星或四星是吧、 哎？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确实哈，不知道大家听了完了我们这个介绍之后怎么来看待这个点评哈？这个点评有的时候也是个双刃剑吧， 有好处的，就是真的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就是你不太知道的馆子，你就能看到那种比较。对，你可以去种草的馆子，但是呢，踩不踩雷就得看您能不能辨别出来了。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吃饭馆的时候选饭馆最看重哪些内容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同时呢，可以抽奖和右下角的这个比心点赞哈。 哎，是的， 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看看大家留言吧。 哎 啊，一级听友说，我们家门口有一家烤鸭店，服务、口味、菜品都没得说，就是就餐环境差点的意思。 哎， 嘈杂，人多，说话交谈都得大声嚷嚷。 嗨， 他说的那个，我还真去过这家连锁店。 啊、 对，他家桌还挺大呢，就两个人坐对面，就是大厅嘛。如果要是你想大，你得说话得，哎，李凯老师 就得嚷嚷是吧？ 对对。然后就有点他说的意思，就如同3D 环绕大音响。 嗨， 所以呢，选饭馆最重要的就是就餐环境。单间是我的首选。 哎，现在选单间呢也挺好，尤其是家里边聚餐人口比较多的时候，挺方便的一件事情。 哎， 当然我觉得环境确实是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吃什么其实真的不重要，跟谁吃很重要，对吧？环境如何也很重要， 是的， 对吧？有一些你像我们东边，国贸，咱就不说哪家哈，确实那片有些饭馆菜品真的是一般般，但是就占了一个环境好， 哎，视野开阔， 视野开阔，然后你一拍照，哇，特别高大上是吧？在国贸商圈全是高楼大厦，觉得特别好。那可能人家那个菜品当中啊，100块钱的菜里边加了98块钱都是环境的钱， 是给您拍照的费用， 是吧？ 但我觉得男生还好了，女生愿选这种就是拍照比较好看的地， 是吧？就是看着好看嘛。而且这不光是环境拍照，上了一盘菜，他那个菜品摆的要是好看，也是先把菜拍这个照片， 没错， 对吧？ 哎，您真有经验呀！ 你上了一盘宫保鸡丁，肯定没人拍照。但是你要是把那宫保鸡丁都搁一个西红柿里边，肯定有人拍照。 所以现在那个菜品，尤其网红店的那个菜品摆盘啊，特漂亮。就给大家拍照用的嘛。 哎。 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最看重的是这家店是否干净，菜品味道、口碑如何，还有就餐环境，这四点缺一不可，排名不分前后啊。即使是名气再大、味道再好的网红苍蝇馆子，哎，我也不会去捧场。别的不说，就那些不管不顾的吸烟者就已经让我很反感了，宁愿不去也不去凑那个热闹。 哎，当然了，现在北京是有地方的条例哈，就是控制吸烟条例，在饭馆当中是不能够吸烟的哈， 是 啊，也是希望餐饮的这个经营者严格遵守这些条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马上到中秋节了，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囤那个月饼了，是吧？ 囤月饼干嘛呀？ 就是提前买。 提前买可以，要囤它就不是一件两件啊，这个。 咱们现在可以一般都买那个单个的嘛。 啊。 就是为了尝各种味道的嘛。也可以买一箱的哈、 啊。 就因为亲戚朋友人家不得送送礼啊。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就是得提前买，可能是便宜一些。 嗯。 这临近中秋了哈，不少用那个代糖做配料的月饼是销售火热。但是呢，知乎，您知道有个平台叫知乎吗？ 对对对，这我也知道，有什么事儿不明白的就问他们。 哎，对，上面您如果提供那个优质内容的话，就是您可能会被这个选出来赠送您定制月饼。 哦、 啊，所以不少部分这个知乎网友食用了之后，您猜怎么着 啊？ 出现腹泻了， 闹肚子呀？ 闹肚子了。啊，有一些这个知乎大 V 在朋友圈就发文说，刚吃了那个月饼，人在厕所呢。 嗨， 这个知乎对此也给解释了哈、啊，说此次这个月饼制作是委托了业内口碑较好的成熟企业进行生产的，选择了厂家提供的低糖配方。 嗯， 但是呢，出厂这个产品哈、啊，经过了这个生产方和独立第三方的机构检测，是符合食品行业相关质量标准的。然而，他忽略了用来替代蔗糖的麦芽糖醇可能会导致了一部分人不耐受，造成身体不适，并且呢，对月饼进行了召回处理。 哎呦， 这个说说这个麦芽糖吧，麦芽糖醇、 哎、你说 它这个麦芽糖醇液是一种啊用来替代传统蔗糖的糖醇、相对于传统的这个蔗糖，麦芽糖醇的甜度与蔗糖是基本相当的，但是它的热量是很低，正好满足了现在大家都追求健康嘛，满足了这种需求哈、啊。但是麦芽糖醇在人体内消化的吸收率较低，容易造成大肠内的渗透压升高，导致水分不易被肠道吸收。 嗯， 所以啊，就是当我们过量去摄入这个麦芽糖醇的时候，会引起胃痉挛和腹胀，出现肠鸣、腹泻等肠胃不适的症状。 嗯， 还挺严重的哈。据这个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介绍说，啊，他说我也吃了糖醇月饼，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腹泻的情况。目前市场上添加进食品当中的这个代糖种类大概有10种，每个人对于糖醇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那部分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像我这样肠胃就经常犯毛病的， 啊、我还以为你特别瓷实，吃什么都没事， 一点都不瓷实 啊。 那就是一旦出现就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时候，就反应比较反、 哦、 就是比较快的那种、 哦、 他可能会就食用之后出现腹泻的情况、他也说哈，出现这种情况不用过于担心，毕竟由此引发的腹泻只是一种生理反应，而不是毒性反应，就是您没中毒啊。钟凯建议说，如果不太确定自己是否会对某一种糖醇不耐受，消费者也可以在食用此类食品的时候和其他食品混在一起食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因糖醇不耐受导致这个腹泻发生的概率。 哎呀，不管怎么说，这个月饼啊，月饼节的时候挑月饼真是一个挺费神的事儿啊。如果您包括有糖醇不耐受的问题，包括有时候生活当中您喝牛奶都不行的那些朋友啊、 哎、 在选择月饼当中您最好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 嗯，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环境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餐馆的环境啊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一起来聊、 哦、 看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吗，都可以。另外您就是有些饭馆的环境的照片也可以跟我们来发过来，让我们也是共同来分享一下，是吧？ 没错。 你像大美和小丽说，选饭馆最看重什么呀？是卫生，然后给我们拍来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卫生了，还挺有创意的。这应该是在墙上面啊，放了很多木质的勺子和叉子 啊，做了装饰哈 啊，做了一下装饰的这面墙。 嗯， 这算是挺有特色的，是吧？ 是 啊。但是你知道， 据说你刚才说那个耐受不耐受， 嗯， 有些人对于颜色也特别的敏感。据说黑色就是那种暗色的，是不能够勾起人食欲的，什么紫色呀、黑色呀， 嗯， 都不能勾起人食欲。 好像还有蓝色是吧？ 是吧？我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要是看那种，比如说你白色的盘子， 嗯， 就是特别有食欲，对吧？你弄一黑色的盘子，你成了一个麻婆豆腐，你看着就特别没食欲。 哎，有点脏脏的。 人没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这个环境据说也是一个特别有这个叫什么知识啊，有含科技含量在里边的，有美学意味在里边的内容啊。 嗯、是运势居士说哈，我选饭馆首先要看菜品，其次呢要看环境卫生， 嗯， 再有一点就是要有一定的人流量。 哦， 但是呢人满为患的不选。 嗨，我们这真纠结，人多了不去，人少了也不行。 说有一次在那个有一家那个烤鸭店，也是一家挺有名气的，就是同学聚会，在那等座就等了一个半小时。 哎呦，同学聚会提前打好招呼，订个包间啊。 是呀， 对吧？ 这刚才四牌楼还说呢，说刚才李凯老师不是说那个等六桌吗？ 嗯、 他说他有一回从中午等到了晚上。 哇，那中午饿着呀。我觉得 看来这家店一定对他吸引力非常大。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必要，是不是可以换一家，或者是改天再来， 嗯、 是吧？然后呢，秀才说去饭馆主要看是不是卫生干净、口碑好、有人气儿，只有这样的饭馆才是不会错的。 嗯。 啊，哈密瓜也说有偿点评我从来不参加哈，不仅不参加饭馆的，平常线上购物让我晒图好评我也不参加、 哦、 我点评的唯一依据那就是实事求是。说的太对了哈， 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在网上买一些像什么买个袜子、 嗯、 买什么东西经常会跟你说那个亲晒图返三毛钱哦， 嗯 啊，对吧， 对对对， 亲晒图返一块钱哦， 我都不返。 咱俩都属于一样的， 就是不好就是不好嘛，你就给他写一个实际的，这样对后面买的那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了。 对，就是至少是真实的， 对 不对？但是关键是那个好不好的我也不晒啊，反正就是不好的再也不买了。 哦，好的你也不点评是吗？ 好的我也不点评。 哦， 啊，这个没有什么，我觉得做得好，其实做得好也是他们应该的。 嗯， 对不对？ 您这么想也有道理。 哎。然后呢9290说有一次上饭馆点干烧黄鱼，问服务员能做成不辣的吗？他说不行，这是我们的标准。另外服务员说这样吧，给您做微辣的再加点甜口怎么样？我欣然接受了。你看服务不一样，效果真不一样。 是啊，就有的馆子啊，尤其一些川菜馆，它那个不能做不辣的菜、 嗯、 就是但好多朋友都不能吃辣口。 嗯，但是我觉得人家服务员啊，有那些服务员就看着特别机灵。 嗯， 是吧，人家会能给你找辙。 嗯， 有些服务员呢就属于看起来，估计老板可能对那些看起来机灵的服务员是不是额外奖金， 他们应该是提前有一个培训吧， 有个培训话术。 对 啊， 就是至少这一个店面里面的服务员都是比较、 嗯、 一个风格的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年的歌唱北京的选择的新歌，叫红红的北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微信号，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选饭馆最看重什么，另外有没有那种环境特别好的饭馆，可以发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没错，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升起一轮红日，夕阳映红广阔天空，紫禁城环绕巍峨红墙，颐和园处处雕梁画栋，红红的月季微白它增添艳丽，清爽的秋风把香山枫叶染红，紫荷院红门书写着百姓的忠厚，我们心上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南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 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 红红的北京，红红的北京，升起庄严国旗，我歌唱响中华旌旗，广场上舞动绚丽彩带，玉渊潭传出红色歌声，红红的旗子为未来送去祝福，红红的灯笼为生活带来喜庆，红红中国坚定举着人民的力量，我们梦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前程。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饭馆哈，您最看重哪些内容，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饭馆的一些，比如说自己选择饭馆的一些特点标准啊，像那时花开说，我喜欢吃有特色的馆子，特别是一些家里边做不了的菜，选馆子主要是看路程太远就不去了。 嗯 啊， 他说的真对。 但是有些人呢，真是好吃的哈，再远也得去， 也得去啊， 对吧？ 我不是这样的 啊， 我看距离， 你得看谁请客是不是？ 对。 当然有些菜确实是家里边不太好做，做不了，对吧？你过去像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刚流行做红焖大虾，家里边做觉得特别是一道横菜。 嗯 啊，那个后来你发现，你知道现在好多好多饭馆都会做一道菜叫秘制酥皮虾。 哦、 啊、 就是有秘，那大虾有好多种做法， 就是那脆皮的嘛、 哦、 脆皮原来饭馆做这道菜的不多，后来就好多精味饭馆都会做、 嗯、 当然了， 对对， 这个标准做的口感不太一样，那个最麻烦的是那虾皮得炸三回， 嗯， 而且就是蘸那个面的时候一定要把那虾皮不能蘸着、 嗯、 对吧，你这个经常做饭的人， 不不不，这个菜我是选择去饭馆吃的、啊、 就这些菜估计在家里边做费油的咱就算了， 是、啊、 包括你像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卖炸素丸子的店、 嗯， 那素丸子做真好吃， 自己在家炸素丸子好， 就是没那味儿。 一锅油下去了，你之后这对这一锅油你怎么办？ 是 吧？这都是个问题，是不是？ 嗯，张国荣还说呢哈、想知道这个管子好坏，他是不能看网上评价的，得听活广告。 哦、活广告？ 什么叫活广告呢？就是食客的口碑。 哎，这倒也是，但是你去哪儿找这些食客的口碑？ 你身边的人呗。 身边的人呢、探索的位置有点有限。 嗯，就大多数都是家门口的， 家门口单位附近的。但是你比如说你从来没想去，你比如说你就直接点一个。像我们朝阳区建国门外街道 啊，这个到底哪些饭馆好吃？原来没来过，你也不知道哪家好吃。 是，而且我最苦恼的是，我问过好多同事，那个哪家的那个火锅好吃，就是涮羊肉，但大家说的都是家门口的涮羊肉。 那我告诉你哪儿好吃，北京有几家不错的。 是吗、 啊？ 你不是给我推荐过你们家门口那家吗？ 我们去了吗？ 没有，等你请客呢。 嗨，然后呢？凯瑟琳菜说，一般喜欢像去无名居啊、大宅门啊，还有这种五星级酒店里边的中餐厅 啊， 哎，这都是喜欢去吃中餐。其实更多的是像京派的中餐，是不是？ 嗯 啊。然后呢，这个哈密瓜说，80年代从广州来了个好朋友，特别想请他尝尝北京的高大上，就去了北展当年啊，年轻人。特别崇尚的一餐馆 啊， 服务那是真好啊，只有我们俩人一桌，旁边的服务员始终站在那儿，我们说你不用服务啦，他说这不行，这是工作，我们俩也没辙呀，最后只能用广东话交谈了 啊。为什么是广东话？ 就是不想让他知道嘛。 你看我们东北话就是没有这好处。 对，这个广东话 走到哪儿都能听懂， 那叫什么 雷吼雷， 对啊，就是全是的，咱俩就属于荒腔走板，学的都不像人家，一说起来一串一串串，根本就听不清楚 啊，不是听不清楚，听不懂。 我母鸡啦， 你怎么那么可爱呢？自己给自己挖坑呢？ 没有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万亿家菜市场呢，位于劲松八区东侧底商，这家运营了已经10多年的菜市场呢，是附近很多居民买菜的首选之地。 嗯， 前些日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菜市场突然之间。停电了，直到现在也没恢复。虽然每天照常开门，但是那家买菜买肉吧，却不那么方便了。没电，你说这个灯都没有，这确实比较麻烦。 这没法卖菜了。 哎，不是，这可以卖，拿手电筒呗。 哎呦，那这太惨了。 9月12号一大早，记者也是来到了万亿家菜市场的时候，很多顾客正在挑选。 嗯， 里边绝大多数是一些老人。入口的地方不远的货柜上一片昏暗，再往里边走，菜市场内的很多地方也是这样。房顶的照明灯全都不亮，每隔一段距离呢倒是安装有那种临时的应急灯、但是临时的应急灯它那个辐射面积有限，而且还显得比较昏暗。 是 一位店员证实，哎呀，已经停了10多天电了，现在的临时应急灯啊还是从别墅充满电之后挂在这房顶上的。 那这买菜的人怎么办呀？ 对啊，买菜就经常问怎么还没来电呢。 嗯， 你这么黑我怎么挑这土豆、 就是、 对不对？你要挑个别的可能还好点。 土豆挑成萝卜了。 那倒不至于。关键里边有没有坑看不出来啊。记者在菜市场观察多时，这是前来买菜的顾客抱怨最多的两句话哈。 哎。 然后呢，这一位老人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他想买的苦瓜，就问旁边姑娘，我想问问苦瓜在哪儿啊，只能向店员求助了。店员就给人指了一下，就在那儿呢，指了指方向。老人特别无奈说，这黑灯瞎火的，谁都看得清楚，都转晕了。 就是那个新不新鲜、哎、咱也没法看。 是啊，来到苦瓜摊的这个摊位前，老人俯下身子仔细挑选起来。店员还提醒他说，您别乱翻啊。老人说，我实在是看不清，我不翻一翻根本看不出来新鲜不新鲜，对不对？ 没错 哈。哎呀，不仅仅是照明的问题，很多居民都办理了菜市场的储值卡。 嗯， 受停电的影响，刷卡设备也没法使了，无法用会员卡支付，这让有些居民结账的时候遭到了难题，只能是要不然你自己拿钱、要不然这空手而归，算了就不买了。那么劲松西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据了解呢，当前的断电行为是自称目前菜市场的承租实际承租方所为。 嗯， 他和商户之间啊就这个租金收缴问题有矛盾，后来呢因为电线老化需要检修，实际的承租方啊对菜市场进行了停电。 哦，这是人为停电。 哎，人不是跟人供电局没什么关系。 嗯， 那么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自称是实际承租方的一名负责人。他说啊，说我们已经承租下菜市场所在的这块区域了，因此呢商户应该向他们缴纳租金。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收到租金。商户呢仍然按照原来的合同啊向原承租人交到了9月底。但是承租的相关资金一直是他们垫付的。啊，另外呢按照计划，菜市场收回承租权之后，未来或用作他图啊，有可能是干别的了， 八月底经检查发现有些线路老化，导致经常断电，需要重新检修。在告知相关商户之后呢，也没得到积极响应，我们跟他们说了，他们也不理我们，不得已我们这才断电了，以方便线路改造。那么劲松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街道社区已经积极组织相关各方进行协调，目前呢仍然在进一步的调解相关的纠纷。 嗯， 就是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些钱上的问题，但是附近的老百姓买菜确实是不太方便。 是，就说这个称重看不清，就是容易不确定自己买了多少斤呀。 啊，对啊，想买萝卜结果买了白菜了。 是呀。 啊，这倒不至于吧， 这 一个 这得赶紧解决。 形状不一样，但是确实哈，附近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苦瓜跟黄瓜确实挺像的，刚才咱们有朋友还说呢。 啊， 就是他挑苦瓜容易挑成黄瓜。 哎，那你要闭着眼的话，摸苦瓜和摸黄瓜，你能摸得出来两个不一样吗？ 能。 闭着眼睛。 这个两个菜我可买过，就是黄瓜更硬一点，然后头和脚那形状不一样呀。 嗯，哪个扎手哪个是黄瓜呀。 您还挺认真听我在这儿说。 实在不行就咬一口，大不了给人钱。 咬完得交钱呀。 那可不是吗。 就是反正也没有灯，咱就咬一口就走得了。 没有灯也看不见自己表情是吧。 是，就是。 啊， 就直接就是戴上口罩就撤了。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选饭馆首先看中哪些内容，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拥护语中行说，我选饭馆首先要看特色，再看的就是厨师的手艺和服务。 嗯， 特色和手艺非常重要。 哎， 那一举筷子是师傅做的还是徒弟做的，心里就明白了。 哎呦， 我在外地基本都是去老灶。 哎，那确实挺牛的哈。 哎，话说有的时候哈，就是过年期间还真的有，以前哈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会大厨休息了，然后徒弟上灶。做出来的菜品可能会就是不是那么地道。 啊， 也有这种说法的。 是吗？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你除非对这道菜非常熟悉。 哎， 这老字号的这个菜品的传承也特别熟悉。 嗯， 像一些大众家常菜馆吧，他赶的时候比如说原来那个菜的盘子边上会拿小纸条稍微旁边贴一下。 嗯， 一号厨师。三号厨师对吧。 嗯， 谁做的会给你稍微标记一下。 嗯， 但是现在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不太干净不太卫生也就取消了啊。 是啊。 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每个厨师做起来，就甭说徒弟之间，厨师之间做一道比如说醋溜土豆丝儿， 哎， 都不太一样。 是。 对吧。 那包括那个您说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吗，不是 啊。啊，对啊。 你说甜口的咸口的， 哎， 酸口的。 都不一样哈。 对。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Osis 说，想起了我们老家县城的大饭馆，首先是味道好，人气足，省事儿，不用点菜，吃标准的，都是包间，电话预约，多少人呢，什么标准呢，十个人五十标准，结账的时候发现500块钱啊，酒水单算嘛，凉菜热菜都安排上，保证有还有事儿吃不了。 哎， 这都是吃团餐的，是不是 下馆子吃大餐的。 哎， 然后还有这个陪你看日出日落，说吃到这个说到这个吃饭的环境，好多年前就是他闺女还挺小的时候，到了饭点去吃那个快餐品牌，就是卖那个披萨那个 啊， 然后就去了，人多，等了半个小时才轮到，坐下之后呢就点了一份小的披萨和两份意大利面。 嗯， 又是等了半个小时没上，完了隔壁晚来的点的多，都已经吃上了，就当时特别火大啊，要不是闺女非要吃，早就摔椅子了，就不会就想走人了。 这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吧。 哎，就是看到旁边比自己来的晚的都吃上了吗。 哦，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哎， 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饭馆最看重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其他的事儿。 嗯，再说说这个 医院旁边的住宿问题吧。 哎呦， 咱们说了这个吃饭的问题了哈。嗯、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从这个医院西门向北走几十米， 嗯、 就是潘家园南里十七号院小区的大门。 哎，跟刚才说那没电的晋宗西社区那菜市场是差不多， 啊， 没多远， 挺近是吧？ 没太远。 哦，医院和小区间这条几十米长的人行道上啊，有一位女士站在路边的树荫下， 啊， 看到肩背大包行李哈。或拿着这个 CT 片或者化验单的人就赶紧凑上去，就低声询问、 嗯、问什么呀， 要租房吗？ 哎， 住民宿吗？ 住什么民宿，人家是来看病的，是不是？ 可不咋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呀、啊、这些人就是黑民宿的经营者 啊，真是 大多是二房东黑中介，他们的目标啊，主要就是患者和家属。每逢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看病挂号的人最多，他们揽客呢也是最为活跃的时候。 嗯、 医院南门啊，紧邻潘家园南里十到十五号楼，这几栋居民楼都有一个统一的出入口，距离医院近百米。 嗯，这方便。 对啊，在这个出入口外的人行横道上也有黑民宿揽客的情况。记者提出看房。啊，在一套这个两居室内，记者看到客厅里啊有一处用四个衣柜并排围成的房间。 嗯， 四个衣柜并排围成的房间， 啊、那 这还能叫房间了吗？ 那就 是 叫不了房间。 哎，中间只留下了一米宽的门啊，用一条床单当做门帘遮起来。房东说里面是厨房。但是呢，当记者掀开门帘之后呢，却看到里边挤了一张1.5米宽的双人床。这个房间啊，十分狭小，宽只有1.5米，长不到4米。除了塞下一张双人床之外啊，只在这个床尾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小衣架，几乎是没有落脚的地儿了。 嗯， 没一会儿啊，这间客房的这个房客就回来了哈。原来这个不到6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面住着两个人。 嗯， 一位看房的房客就摇头说呀：“这样的房我不住，连门都没有。” 这确实是， 是啊，谁都可以随便进。随后呢，房东又带房客看了其他房源，大多存在这个私自打隔断的情况。这些房源中保持原有格局的卧室呢，一般就比较贵了，价格在每天130到160之间。那隔断房每天只要80块钱， 嗯， 差不少呢。房东说呀，带着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拎包入住，我这什么都有啊，厨房里也有锅，可以做饭。一边是患者和家属对黑民宿的无奈选择，另一边呢是居民对小区内遍布黑民宿带来的多种问题的强烈不满呢。这个潘家园南里十七号院的一些居民告诉记者说，这么多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折腾，做饭时间不定，那油烟噪音非常扰民，而且还经常会遇到房客在楼道内吸烟，那个烟味是十分呛人啊。对此呢，律师张律师就说呀，隐藏在医院周边的民宿在多个层面上均不符合北京市相关标准啊。民宿作为旅游业的一种新型模式啊，有利于旅游业发展，并且呢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开设在医院周边也能够缓解患者和家属的住房压力啊。但是你说擅自经营的黑民宿，它肯定是属于违法行为的， 是 既扰乱了正常的物业管理秩序，也存在严重的治安、消防、防疫等方方面面的隐患。 嗯， 所以这些还真是赶紧该管的管哈，该打击的打击。 其实说实话，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健康类的节目哈，我对这些内容还是非常的熟悉的。黑民宿肯定是不对啊，首先是扰民，其次呢有各种各样的隐患，但是往往就是尤其像肿瘤医院这样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居民区，每每路过每每看到的时候，其实对这些患者家属，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不能叫悲悯之心吧，更多的是一种同情，或者是希望他们的疾病能够早日好起来。 哎， 因为来北京看病不容易，你真的让他住那种所谓五星级大宾馆，那是不现实的，对不对？ 不小的花销啊。 对啊，所以在这个看病既方便，住院更方便，或者你陪护更方便的时候，这些黑民宿其实呢是满足了一部分的需求。 嗯， 虽然它不合法，那是不是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些我们所谓患者家属的需求真正满足起来？做一些合法的、合规的、没有那么多隐患的一些设施，然后也不算太贵的， 对， 能够提供起来。这可能不光是靠市场，也得需要有关的管理部门或者是有关的一些属地能够多为这些啊配套的一些医疗资源。不光是肿瘤医院了，北京有那么多全国闻名的医院，周边可能陆陆续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没错， 是吧？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这些黑民宿是不合法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的隐患，一旦出事的时候可能是危及生命的哈。 对，所以现在来说还是尽量不要去住这样的黑民宿了哈。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 去饭馆、最看重哪些内容，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啊。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另外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饭馆您最看重哪些。 是的，水陆两栖鱼说哈，吃过的地方最注重质量，没去过的地方要进门看卫生，一进门啊、就是如果黑乎乎的哈、看着就不干净，那马转身就走。 嗯，一般饭馆都是就是现在都明厨亮灶了是吧？ 哎，就是后厨是亮化了。 对对对，基本上有摄像头啊，有显示屏啊，一些那个不怕您看的，随便看的那些都给您摆出来了。 是 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摆出来之后现眼的。 就是还是卫生不好， 对 吧？ 那就这不赖人家了，是不是？ 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人脚了吗？ 哎，所以这个就属于那种您活该是吧？真得好好的严格要求自己的员工哈。 是 啊，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清风飘扬说选饭馆看服务态度，第一次去的、没法说啊，只能先体验一次再说了。啊，什么事儿都有第一次。 对呀，这个有的时候哈，我觉得踩雷也是一种经历 啊。对对对对， 不好吃了就也知道，下次我肯定吃不好吃了，我就会告诉李凯老师，您不要去吃这家啊、他们家不好吃。 是是是，当然现在你像北京的餐饮业竞争如此之激烈哈、要是不好吃那饭馆，要是再没点特色，你比如你守着，要不然不好吃，你守着一好地儿，对吧？环境好，然后要不然你布置的特别好，要不然你给人家大变活人演魔术是吧？之类、你要是没特色，我估计您开张之后。生意也不见得好，没准没两年或者没半年就关张了。 是的， 对吧？ 拼音说这个饭馆啊，我首先注重的就是老字号和曾经吃过的，吃起来放心，菜品有特色。第二呢，就是选就餐环境要干净、舒适、安静，然后再看菜品的口感，在这样的环境就餐，使人是一种享受。 哦，这个看重的还挺多。 哎呀，就标准多，估计您不太好选餐馆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些坐标系更清晰的时候，也证明这个饭馆是特别好，对吧？ 是， 就是有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遗憾，比如说，哎呀，这家饭馆做的是真不错，就是环境差点。对吧，这就显得有些遗憾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选饭馆您最看重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最后我们快点说件事儿哈。这两天盗窃犯罪的张某从江苏徐州某看守所被释放了，大兴警方开车800多公里，冒着雨开了8个多小时，提前赶到看守所，只为了尽快和当地警方办理交接手续。就是他那边是偷东西盗窃嘛，这边是涉嫌合同诈骗罪，把这犯罪嫌疑人张某，好，你从这个看守所出来了哈，行，跟我回北京啊，这就要拉回来了。去年九月呢，大兴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都说自己和某自称张某的男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一次性缴纳了至少一年的房租和押金之后，这姓张的就找不着了，联系不到了。民警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一起涉嫌一房多租的合同诈骗案，于是呢，对这套租赁房屋的产权进行了甄别。经过调查发现，张某的身份是真的，名下的房产也是真的，一房多租的事实也是真的，于是呢就开始找，这是找了好几天，说给他抓了呗，对吧，蹲守一下。结果呢，这找了半天都无功而返，功夫不负有心人，持续的工作不久，民警发现张某在江苏徐州现身了。但是那时候张某因为盗窃偷东西被人家当地警方抢先一步先给刑拘了 啊，又犯事又给抓，已经给抓了。 对，就因为盗窃被判了这个刑拘9个月。据张某交代，自己在大兴啊有一套房产，正常租金的市场的价格每月3500，为了挣快钱啊，从8月中旬开始，通过多个平台发那个求租信息哈、主动和那有意向租房的人推荐自己的房子，并且出示了房产证、身份证，一看这都是真的呀，信任了。然后呢，张某以年付3万块钱的价格进一步打动租客，因为一个月3500，你一年是不是 多少钱 啊？我也不知道，差不多3万多，是不是4万？这一下才3万块钱，便宜那么多。然后呢，又编各种各样的理由，先同意支付房租，9月入住，短短10多天吧，和18名租户签订了1到3年不等的租赁合同， 还不老少， 累计骗了50多万块钱，这10天骗了50万。其实呢，张某实名诈骗的行为令人摸不着头脑，而手持数十万的诈骗馆还顶风作案，这个实施盗窃，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是不是？问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50万块钱你在手里边骗完了之后，你怎么还偷东西呢？ 就是啊， 原来啊，这个张某啊， 是曾经在外地参加赌博输了钱， 嗯， 急于翻盘的侥幸心作祟，然后铤而走险，以一房多租的形式赶紧弄钱再趁赌场。那赌钱这事儿十赌九输，是不是？ 嗯， 很快那骗来的50万块钱就输没了，只得在江苏投奔亲友。但是亲友的救济，我救得了急救不了一世，是不是？ 是啊， 只能是这样。最后呢，只能是没辙啊，然后呢就开始偷东西。目前呢，他因为赌博行为那是另案处理啊，这诈骗先被拘留了。你看，先偷东西，然后再诈骗，还有赌博。哎呀，我不知道他这个还有什么错没犯啊，反正就这个犯的错这么多的， 这已经不老少了。 对，在里边好好的反省一下吧。 是，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选饭馆最看重什么？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那种正在饭馆门口犹豫的， 嗯， 听着我们节目还跟那纠结， 上这家呢，还是上那家呢？ 到底去哪家吃饭呢？ 是啊，刚才看到徐进发的啊，他觉得饭馆最看重的啊，他觉得跟主题有关。 嗯， 你说三五好友聚会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友情。和领导同事吃饭看重的是什么？团结。啊，和女朋友吃饭看重是缘分。和媳妇儿看重吃饭看重的是爱情。 哦、 啊，跟亲人吃饭看重的是亲情。 嗯， 总之吧，就是他觉得吃饭这事儿绝对不是独立存在的、 哦、 就是你要考虑你跟谁吃的饭、 嗯、 这个下馆子吃的还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吧、 嗯、那看来您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 啊。是啊，但就是跟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馆子。 哎，这您看您这情义说完了之后，好像各种情义都是非常重情重义，是吧？ 是。 然后呢，时光时光雕刻也说，看餐厅名厨亮灶啊，厨师和服务员的卫生也很重要，然后环境舒适，菜品的质量有特点，人少安静。你看，有人喜欢闹腾的，有人喜欢安静。 嗯， 每人不一样。 哎，有的好的饭馆，它既有大厅又有单间，就看您的需求了。 哎， 喜欢热闹的，咱可以在大厅吃；喜欢安静的，咱就进单间吃。 哎，然后呢，陈真也说是最看重干净的问题哈。反正不管怎么说，也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些好饭馆能有个好胃口，是不 是？ 是。 OSIS 已经开始是晒图 啊， 晾菜了。 这是家里边吧？ 对对，刚蒸了点这个炒冬瓜，太香了。 炒冬瓜是要做月饼吗？ 那不知道了 啊。 反正看着这个还真挺香的。 凤梨馅的月饼，我们前两天说，哎，你知道我桌子上的凤梨酥主料是冬瓜吗？ 凤梨酥主料是谁送您的？这不是就是愚人节的搞笑的吧？ 哎、这真不是，这有机会咱再聊啊。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嗯，我是于飞，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 新闻2021。 明儿见， 拜拜。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现在是一根行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车